似咁的局長，世雲呢單料爆喎、 哦！又有獨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誠為香港，信我啦！ 冇圖冇真相，有難度喎、哦。 明嘅，巴達斯達做緊嘢噶啦，就快推上報。 上報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六點至八點， 獨男獨女。好嚟，唉，哇，真係好感動啊！我哋搞半個鐘頭，終於可以有聲有畫面啦。咁首先即係解釋一下咩事先。首先就係呢個 YouTube 連唔到 link 啦，連唔到 link 之後咧，就幾經吩咐，終於連到啦。連到第一次之後咧，冇聲，今次終於都有聲有畫面啦。我希望係啦。如果大家聽緊的話，就俾啲反應我哋係咪聽到聲、聽到畫面啦。咁就係即係歡迎大家嚟到今晚嘅節目，就係、是、獨女，因為我都唔係好知道其實在座呢兩位係咩事。咁不如啊～南克間先生，你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 歌聲飄送千千里不間海裡，歌聲飄送萬萬里花園地。 點解要唱呢只歌？ 好 中意。 愉快少年時， 咁老咁舊嘅歌。 一生伴著你。 好，非常之好聽嘅。咁好啦， 我冇歌， 就 我冇歌 嘅。咁咧就其實都非常之好聽，我諗大家都可能已經有一刻嘅錯覺，以為自己去咗呢個。 估下我哋係邊個啊？估下我哋係邊個啊？ 通常呢啲位都好慘嘅，如果冇人估中啊，大 王。你要扮，你要扮噶嘛？你要扮到好似估唔到。 我要扮毛啟賢，跟住之後。 嚇、 啊！一定唔係阿 Len， 一勝 過噶 ，sell 啊 sell 蘋果。 係啦。咁因為其實奈何近排呢個嘅蒙面歌王咧太厲害啦，咁我哋就請咗兩位蒙面嘅嘉賓上嚟啦，咁我就即管睇下佢哋兩個可以蒙到幾時。好啦，咁而家一切都正常啦，又可以，因為朋友就嚟頂唔順咯，你應該就嚟贏，加油！咁就係、是、嗱，經過呢個技術嘅故障、重重嘅故障，大家終於都可以開始啦。咁我諗就可以代你代呢、這個。你可能是你的朋友素食女神講下，即係我哋都有一段時間都冇見啦。其實你又去咗邊咧？ 嚇、啊！我你講我個 friend 啦， 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你的朋友，你的朋友。 消失咗，唔知道做咩咯？ 消失於風雨中啊！ 是 咦，咁舊嘅你應該今日講，你今日做緊所有嘢都咁舊嘅。唔係，其實去咗異國啊嘛，離境啊！ 放心吃喝， 唔好意思，忍住。 放心吃喝啊！暢遊異國， 係冇錯，暢遊異國， 終於都可以翻嚟啦， 歸位啦，大家所有。 幾唔 好啊！所以其實大家 唔係要唔係做到要好大冷嘅先得嘅。 唔係，我覺得同埋好大勇氣， 一極都得。唔係 同埋好多錢先得嘅。 我邊有哪有錢啊？你個冇哪有錢啊？真係，唉，將軍話齋真係。 你叫咪蟹將軍近排都已經食到人有事啦，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 係啊，蟹將軍火燭添啊，早排 今日嘅事，咁我哋講翻啊，唔好講將軍啦，我哋講女神啦。今日女神你去咗異國係嘛？哇！女神 出咗國 就噴嘢， 出咗國。喂，因為講女神有少少又係唔慣，又翻嚟唔慣呢個 feel， 唔慣。 咁叫涼涼啦，你想做啲咩都可以的。 女神，繼續女神啦，有得揀。 哦，好，繼續啊， 有人估中啊。 啊！邊個？ 唔通係 Kevin？ 好交氣，好交氣呢位同學。 多謝啊，多謝啊！幾熱 啊！我哋節目完咗會俾翻酬勞你嘅。 估唔到你就係毛啟賢啊！ 你三盒飯你飲緊？ 多謝呢位毛啟賢。 三盒飯。 係啦。 去咗台灣。兩轉冇見你哋嘅時間，應該去咗兩轉。 點止台灣啊？我哋 淨係台灣咋？ 喺電視除咗亞視都見到你嘅喎。 啊！除咗亞視， 如果將你覺得由呢個港島去呢個將軍澳都係旅程的話，咁應該去咗好多地方。 唔係，你話嗱，除咗亞視之外，可能有冇？係 咯，我又去咗將軍澳啦，又去咗荃灣啦。 鳳凰衛視冇見到你係嘛？鳳凰衛視， 暫時未， 暫時未。我遲咗㗎啦，鳳凰衛視都當埋香港電視㗎。 我哋而家計出國啊，出境啊。 出國又唔啱啦，啱定唔啱？一國兩制喎，國唔國？ 係去咗台灣兩次啦，應該都有。係啊，因為上次好似六月。中定六月頭到 我睇台灣電視見到你。

啲嘢其實真心係真係你唔係食一啲進口貨咧、嗯，其實係幾抵食同埋幾好味嘅。同埋因為其實佢哋都有市場噶嘛，咁我都有特登供咗入去市場去望下佢哋嘅嘢。咁、嗯、當然食好多嘢都好大同小異，好似你講話譬如娃娃菜嗰啲咁樣，但係相對地佢哋就。多數都係我哋可能就係食大陸㗎啦，佢哋就先食台灣本土嘅。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其實我又唔係話完全話咩本唔本土嘅 issue， 而係如果我哋喺一個供應鏈上面咧、嗯，真係能夠平衡啲，即係多啲係自己本身去生產出嚟，咁、那個價格一定係可以調低，咁而咁樣就會方便一啲真係。負擔唔起嘅人都可以有權去食到一啲選擇咯。咁但係你譬如好似台灣咁，佢真係因為好多種類，當然有進口嘅係略貴啦，亦都有高級嘅一啲超市啦。咁進口可能日本啊嘅南瓜嗰啲都係同香港一樣，但係我哋就好似偏側曬，全部都係 中高檔。 係啦，咁就我最大感觸就係見到。呢、这個差異感、嗯、即感覺好大咯， 即係隔個海啫，即一個鐘頭機已經 係。係啊，即係你見到佢個即雖然佢又唔係真係好大咧、嗯、個國家本身，但係你就見到依佢哋都盡能力去支持農户啊，令到啲農户其實 online 就好快嘅，就成我朋友咁，譬如幫我 order 咁咧 ，order 咗 next day 定兩日後，咁、 嗯、 就已經會送到喺佢屋企。 嗯。 咁係好方便㗎， 幾錢貴唔貴先一次 攞 到？唔貴㗎，佢本身個成本已經低咗啦嘛。 係啊係，當然佢會即係某一個數量先送啦、嗯。但係至少你就見到其實而家佢哋嘅農户咧都進入咗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利用社交平台咧， 網 係啦，即係唔係我哋傳統咁。當然都有一啲就係你走入去個農田、嗯、就同佢傾偈，咁、嗯、有啲企業係咁做㗎嘛。就攞譬如可能你話鳳梨啊或者茶葉啊咁、嗯、樣咧，即係去。做佢哋嘅 product 咁樣。 其實香港窄啲就係咩咧？大家僆仔成日話摘士多啤梨嗰啲咧， 我係 嗰 啲啊。 今晚食士多啤梨咧，好講過嘅。轉磅雞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即係最低階啦。即係佢哋做完之後，可能就教啲僆仔話要環保之類啊，好食。其實可唔可以調翻轉？啱啱你咁講就係成熟啲，有個即係電子系統，香港好似未有。 嗯，香港因為上次點樣？ 阿龍啊嘛，係 阿龍嗰次咧，其實佢話 佢想搞噶嘛。 菜統署嗰度已經係 hold 曬所有嘢啦，即係佢定價嗰啲根本就做唔到。你嗰個就話由農户自己 去， 然後就可以再同人 contact 嗰啲，其實就係中間。你見到政府唔 support 的話，其實好多政策上嘅嘢改變唔到，就真係死曬咁樣。 係啊，我朋友就好 support 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直接從農户嗰度訂貨翻嚟嘅。咁包括有陣時候可能佢哋啲蔬菜，如果譬如定期咁樣攞咧、嗯，其實啲農户都好 welcome，、 嗯、 而直接同佢丟，咁就可以減低你頭先講話中間有個中間人嚟從中取利嗰個問題。其實呢樣嘢其實我哋有陣時候都好多時候會講啦，擺上台講啦，但係付諸實行嘅人其實好少。 同埋我記得有一個咧，就之前話可能都講過彭一鳴嗰個例子咧，佢話佢哋而家有個情況就係會去即係你而家農户可能種，譬如種要100公斤的粟米啦、嗯，但其實佢可能要將個價格標即係 mark up 咗一倍，因為佢要預其實有50公斤嘅嘢可能係嘥或者賣唔曬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佢有一個合作社咁樣咧，跟住之後你哋一起去 take 曬啲 order， 譬如你要30公斤嘅，跟住佢就去種，咁佢已經確保咗呢30公斤係有人要啊嘛，咁、嗯、佢就可以好安心咁去種好呢啲之後咧， 預訂咗個量喺度 啦，係、嗯、啊，預訂咗個量啦，咁就唔需要再擔心其實我要再 mark 一個價錢去貨呢啲我後面嘅死貨咯，咁佢就會個農夫好嘅同時，跟住之後啲人都可以平啲買到呢啲嘢。 其實我都有聽過類似 sorry， 即係啲企業咧、嗯，即係台灣啲企業係有咁樣，因為譬如可能啲農户佢有，即係佢哋出嚟嘅嘢係靚嘅，但係就即係好似你講咯，即係大部分可能賣唔曬，其實對佢哋嚟講就係一個負擔嚟嘛。咁佢哋就反而係支持呢啲農户而去做一啲 order， 你、 嗯、 去變成譬如一啲鳳梨酥啊，或者一啲即其他茶葉嘅副產品，譬如可能珍珠奶茶嗰啲茶葉嘅來源咁樣，咁令到啲農户有穩定嘅收入嘅情況之下，佢就好安心咧，繼續去生產佢嘅產品咯。因為其實我知道而家即我有限知識啦，咁就知道譬如可能上一次台灣現在做緊候選啊嘛，總統咁啊，蔡英文其實過去日本咧，佢都有講到一個 concept， 我唔係話掰邊個啊，我就係想講話佢其實喺佢嘅 Facebook 有發布，就喺日本嗰度學懂咗一個所謂 日本怎樣去 support 農民導致一些出來的葡萄呢、是很好味的、而他們、他說很想將這個經驗呢、如果假若他當選成為總統，當然是買票 但 是為什麼 假 若 才做呢？不假若都做到 出年出年 他要鋪牌 是的、你們不要理了。總之他做了總統之後呢，他就會將這個很想將這個引進回來台灣的農民，幫助到農民、我覺得其實你見到他們的整體的、架構和我們就很不同、即是、企業是你說從商業立場又好，不商業立場，因為其實他們最終都是將它變化成一個產品出去賣啦，但其實他們都現身為好像對於農戶是有個珍惜的、而給予 support， 譬如、我都認識到一些、台灣的稻米的發展，即是那些、商人呢，其實他們都是特地走下去認識那些農田的、農夫啦，而跟他們搞合作，希望大家這樣 line up， 就是所謂我們經常說的什麼香港人最喜歡說 win-win situation 嘛，即是大家互贏的局面。其實我覺得、他都其實很多啟發，就是可能真的、他們大麥博過我們很多啦、而他們那個、架構社會上面都是有一個農民這個階級在這裡，而這個階級又是不可挖掘的、而我們就真的可以挖掘的，因為我們只是很傾側，就是發展地產、服務業、他們就不是，他們就盡量希望多元化，所以變成他們對於擁護某一個產業的、珍惜就真的比我們多。因為我有看譬如他們台灣很多書籍、我有在網上介紹過有一本書叫蔬醒，蔬菜的蔬，醒覺的醒、其實裡面都有說我們珍惜土地資源的同時，他都帶你走入農田，你感受土壤給那個植物，而將那個能量給了人類那種珍惜、而他裡面當然就是想再 sell， 就是、我們怎樣去、要支撐支持啲農戶啊、這些 concept 是很靚的，咁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咁畸形咯，即相對地啦，當然 其實我哋唔係人正常去畸形啫，冇 錯冇錯， 其實佢哋應該都有畸形嘅，不過我哋係過分畸形，咁所以就變成我哋就冇，好似冇咗呢 part。咁但係去到台灣，我今次第二次嘅經驗，就因為我可能真係有走入市場啊，有同台灣朋友傾偈啊，咁就會覺得咦得意，佢哋嘅嘢就係好似我哋冇咗嘅嘢咁樣咯。 但其實嗰樣我哋不嬲都有啊嘛，嗰樣嘢。 曾經我估應該有嘅。 唔使講咁遠啦，我婆種菜嘅，我咁遠喺香港種菜嘅。係 咯， 我 以前係有嘅，係只不過慢慢冇曬啫嘛。 或者其實個社會都唔覺得佢有，我諗其實仲有好多呢啲其實原本曾經香港有，但係而家冇曬嘅。我哋放個 break。 台灣大不同啊嘛，嚟啊，著著。 台灣大嘢。 梗係啦，好啦，放個 break 先。好。